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啊！ 好难讲呢一集。 屌你，系不过瞓醒好啲啊！屌你攰捻到 black jack 咁 样。咁你点讲好咧？ 我 屙 啊！我哋食瞓玩屙屌系列里边讲屙屌。 屙呢样嘢咧，以前细个梗系觉得冇乜嘢，即系咧觉得日日屙屎好捻正常。啊、你有冇便秘啊？ 嗱，我咧就冇便秘，寶寶龍啊有。不過咧，大個想講一樣嘢，以前細個咧，任何地域都屙到嘅，而家就唔係啦。我話俾你聽， 即係個乾淨問題，你真係 係啊，即係你真係選擇嗰個廁所，即係嗱，我自己有時我諗你出街做嘢好多噶，即係你選擇廁所係咪好嚴謹嘅咧？ 哦，咁你香港咁多酒店。 酒店你未必去到酒店噶嘛，有時 你如果去港島要入置地屙屎都好容易啫。 屌你咧，你喺西環做嘢去港島置地屙屎唔撚係嘛？ 咁西環有西環嘅酒店噶啦。我通常屙屎咧，我通常都係揀即係屙屎就會揀大酒店。 我知道，但係你有時去唔到噶嘛，大佬。 真係去唔到啊！去唔到個局去噶咯喎。 因為嗱，而家年紀大咗之後咧，選擇。去大便嗰、那個環境咧，真係好緊要。呢樣係令到大家即係最主要屙唔出嘅問題啦。第二樣嘢係咩咧？翻工啦，翻工啊！喂，有電話喎又。 繼續啊！ 要唔要嗰個樹啊？ 啊要喎，唔好意思。 咁啊，第二樣嘢梗係翻工屙啦！屌你老味，翻工我唔知你公司個廁所點撚樣，我公司個廁所成鳩係塞嗰條窿冇翻，即係塞撚到係。政府啲廁所唔知點撚樣解，真係哇嗰、那個衞生環境啊，真係即係你諗下咁撚多人去，你洗完一轉之後，第二轉屙嗰、那個一係就一陣屎味入撚到去，哇！屌你老味，你真係唔撚想屙或者唔想坐耐啲啊！同埋你即係大人大姐，你即係而家有啲要求嘅時候，哇！真係好撚惡劣，大佬。 不過呢啲可能係特撚登啫喎。即 老細特撚登整邋遢啲嘛，等你個撚樣去屙啊嘛。 有廁所去到皇宮咁樣，咁個個都中意入去啦，係咪？話你一坐低屙屎嘅時候，條女喺前面吹簫咁樣，哇，何樂而不為啦？我唔坐耐啲係咪？ 我半個鐘先出嚟啫，屌你！ 唔係啊，你唔得㗎，應該都係五分鐘。但老闆想你短我半分鐘、五分鐘出嚟啦。 係，所以啲廁所咪好撚邋遢咯，屌！同埋而家年紀大咗咧，即係嗱，我話俾大家聽，我最惶恐係咩咧？人生咧好肚啊，真係即係比較差一啲，咁啊成日嗰個肚皮啊出現問題啦，咁啊食少少嘢，總之唔掂我就肚痛啊。最大鑊咪電影節咯，你知電影節日以繼夜啦，冚家產，屌個老咩去嗰啲廁所啊！我話俾你聽，真係恐怖個恐怖教。最恐怖嘅一次咧就係旺角夜晚黑，佢老母夜晚黑旺角，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經歷啊？旺角啊得幾間公廁嘅啫，旺角啲公廁啊，嗰啲撲街都唔知係咪動，即係人，即係我唔知係咪人類嚟啊！你個廁所有屎，你都沖撚咗佢，你先攞第二篤啊！啲冚家產喺個廁所出邊屙啊！你有冇去過啊？ 哇！我有時都唔係好明白。不過咧，有時不過你後來咧，你發現咧個其實好多人會踎，即係會踎個廁所上邊噶嘛。 你踎個而家你旺角嗰啲公廁已經唔係坐塔嚟㗎啦，踎廁嚟㗎啦。佢踎喺笪地嗰度屙啊！屌嗱，你個踎廁都屙撚到滿曬，你拉拉水啊，大佬！你唔拉水不但止，你仲屙喺側邊。有一次我夜晚黑急撚到瀨，真係電影節。咁啊，朗豪坊啲廁所閂撚曬，你真係開唔撚到門喎！佢 lock 撚咗喎，屌佢老母閪！同埋你唔夠膽去啊，有啲佢話到明幾多點鐘 lock 門，我見過佢真係 lock 撚咗你，你喺入邊嗰度你點撚樣出嚟啊？咁啊，焗撚住喺嗰個公廁，哇！我屌佢老母閪，直頭滿撚曬屎咁啊，肚痛！你仲要搭亡命 van 仔翻嚟，你焗撚住去啦，喺嗰、那個嗰間叫咩搬嚟街公廁嗰度，屌佢老母閪！喺個垃圾站執根㗎，上樓梯上去㗎。你一沖水，我屌個老母，我入撚咗啦！沖水嗰啲屎咧滿撚曬，即係有地下又有，屌你老母個塔又有。你沖水啲屎唔係向下湧，向上湧。我屌老母，直頭走啊走唔撚切喎！屌老母，成腳都係屎， 咁出撚咗嚟，咁點咧？做一樣嘢非常之冇人性嘅，焗撚住喺出邊啲貓喺度屙。哇！屌你老母，直頭開唔撚到嘅大佬，即係嗰啲屎你真係核突到你，大佬你可以屙第二個，你都衝一衝佢啊！屌你，你都唔撚係嘅，第一個屙完你唔撚衝，你屙第二篤，屌你嗰個閒撚你有十鳩幾篤，即係有十鳩幾個人一入到去就屙啦，屙撚完你就抌撚咗喺度，屌你老母咁撚冇公德心都有。 不過真係係啲衞生意識真係好撚差嘅喎，真係。 好撚差、啊。 即係可以咁樣都屙到，譬如話。 仲一樣嘢我講俾你聽，係冇廁紙嘅，即係佢用咩抹咧？ 自己啲報紙咯。 報紙呢個抌喺地啊！屌啦，我真係見冇廁紙嘅喎，屌你老味。 手指啊！ 我點撚知佢用咩抹啊，大佬？屌你係，哇！總之恐怖到真係好撚得人驚，屌你老味啊！所以我對廁所真係好撚有呢、這個 要求啊！ 要求啊！所以你出得去即係電影節，我係最惆悵係咩咧？即係揾廁所。你而家有啲商場廁所都叫靚啲啊，或者乾淨啲啊。哇！大佬有好撚多啲商場廁所真係好撚恐怖，而得你唔撚去喎，你仆街。 嗱，我就同你有少少唔同，你係少少嘢會屙咧，我同埋我就同你調翻轉，就係咧一感受到壓力我就屙唔到。係， 哇！嗰啲廁所咪屙唔撚到。 唔係，即係有壓力嘅意思係嗱，除非你。如果我真的會去嗰啲廁所，我唔係話未去過，都去過。嗰次係個經驗就是去羅湖啊， 哇！ 經羅湖火車站 啊， 咁然後一出關，然後咧個肚咧急射 啊， 急射即係咧你忍住咧揾個屎眼夾住，已經有啲水擠出嚟啦，即係已經去到咁惡劣噶啦。咁然後咧你一夾夾腳咁樣衝去個廁所嗰度，哇！一入到去嘅時候你都唔理啦。即係點唔理究竟又幾污糟啦？屙完直頭睇唔到，所以咧，我大陸有樣嘢好喎。你香港啲廁所唔可以食煙噶嘛？咁你大陸咧公廁度，哇！屌你嗱嗱聲，即係點支煙先？其實 披一陣味先。 其實係真係，嗰支煙係攞嚟點俾？ 劈你啊！ 唔係啊，你係調翻轉紙。你知啊？我哋聞嘅仆街， 就唔係我哋食嘅。屌哇！真係好撚臭啲廁所，屌你！ 以前啲唔知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就興過翻大陸旅行嘅喎都，即係中意去下四川啊、雲南啊啲地方。咁然後咧，嗰啲地方冇廁所噶嘛， 冇噶。 咁通常都係周圍屙嘅啫。 旱廁咯。 嚇旱廁啦嚇嚇，即係冇水啊嗰啲。係 啊 係啊。跟住你會見到咧，嗰啲屎咧下邊都哇，已經好多蟲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烏蠅啊，最核突嘅嘢就喺埋下邊。不過你同佢有個距離嘅。咁你見到人屙屎咧，通常咧就咧揾包煙喺個手錶嗰度嗰位度 凍 涼 下 先， 凍 涼下 先。 跟住你又覺得佢係屙屎啊佢。喂，同埋我見到大陸咧有啲有啲好啲嘅廁所咧，就有條線香喺度嘅。係 咩？ 有條線香，即係圓圈嗰啲咧，有條線香喺度，咁然後咪一路屙咁樣，佢有啲香飛出嚟俾你聞下。 哦，咁好啲。 係啊，好多，即係香港都其實未有咁嘅招呼。 唔係香港啲公廁其實幾撚惡劣㗎，有樣嘢，你冬天如果著羽褸，我試撚過啦，冬天著件羽褸急屎，屌你老味閪！商場啲廁所 掛唔起， 掛唔到啦！屌你道門，屌你老咩！我嗰次喺元朗，哇急撚到啦！一落 van 仔喺元朗波地個球場嗰度，屌你老咩！嗱你攬撚住件羽褸踎唔低，屌你老咩！冇啊，真係犧牲咗啦，冇咗幾千銀咯！屌你老咩！成件羽褸個邊係曬屎，屌你老咩！點著啊？抌得啦！你一踎低，哇！真係全件羽褸係曬屎水，屌你老咩！邋遢到啊！屌你老咩！佢話洗，我唔知佢攞咩水洗啊，攞屎水洗咯！屌香港啲公廁其實幾撚惡劣㗎，好撚臭大陣味啊！ 我咧所以突然講第二個條情況咧，就係我咧就係情況就嚴重到咧，我可以四五日都唔去洗手間嘅。係 咩？ 即係如果咧緊張，個人一緊張，咁後生咧出嚟即係初出嚟做嘢啊。 哇！四五日唔屙好撚金㗎咯喎！ 即係咩嘢？你對你要你知啦，喺嗰個時候你要防備俾人屌，但係同時咧又要咧要去預咗有機會去揾到虛位有襲擊人嚇，咁咧你心裏邊有七八個算盤喺度不停咁樣剔嚟剔去噶嘛，咁隻手啊做緊嘢，個腦諗緊嘢，隻眼啊 𥄫 緊嘢嚇，跟住然後咧你又要突擊，又要偷襲，又要跑步咁樣，屌啊！你邊得閒屙屎啊？ 喂，但係你幾日唔去，好撚辛苦喎。 咁然後咧，朝頭早又好早起身。咁然後咧，翻到公司咧又冇嘢，冇得屙。然後咧，放到工咧，翻到屋企咧瞓覺咁樣。咁幾日唔屙咧？嗰時候咧，我以前有啲前輩咧好得意啊，話去影相， 而家啲人咧，我同我老婆講，我老婆我唔知係咩，金油賓。 哦，知係咩啦？ 係即係有個圓形嘅鼓形嘅，咁中間有碌嘢，咁應該係將啲哥斯林就咁射入個屎窟窿嗰度嘅。其實點解係會得嘅咧？ 佢 gasoline 咧潤滑咗呢條大腸，第一，第二又刺激咗你個腸壁啦，咁咪有個腸嘅 黏膜。佢係咪擠啲水都得㗎？ 暖水。 暖水。 暖水得嘅都。 哦，咁咪可以再用咯嗰啲。 我話俾你聽，做護士咧，我有一個經歷非常之恐怖嘅。 幫人放屎。 咁咧，唔係我放喎，我真係。 人哋幫你放。 唔係啊，即係點解一啲做普通科嘅姑娘會性無能咧，或者係對性有冷感咧？呢個一定啊！有一次我啊帶個病人就去做呢、這個大腸鏡，我記得。咁啊，已經之前放好曬大便噶。咁個姑娘入去喎，咁我帶個病人入去啦。個姑娘問我放好曬未㗎？我話放好曬。佢話得。我哋一齊著啲防疫袍。我話屌你老母伊波拉啊！嗱，首先係點著嘅咧？著一件布嘅防疫袍，紫色嗰啲啊 ，X 光嗰啲防疫袍綁撚滿曬。之後咧，嗱喺呢度一件，前邊一件著就襪籠㗎，後邊綁 cap。之後再著一件，就係、是、後邊著前邊綁 cap， 著咗兩件，再攞啲即係嗰啲我哋嗰啲白色膠布啊，戴兩隻手套，唔係一隻喎，戴完一隻黐滿曬嗰啲醫生膠布，再戴一隻，之後做咩咧？再著多件白色嘅防疫袍。 嚇！ 我話咦，姑娘，我哋上太空定去對付伊波拉咧？佢話你都著啦咁樣樣，咁我經佢勸喻之後，佢好成眼我老閪都著啦，屌你閪！咁我著都笨柒啊，屌你！佢因為佢著裙嘅，佢件防疫袍下邊咧就只腳嚟嘅，咁佢咧就攞張毛巾啊、床單啊再圍一圍，我就冇，我嗰條係褲嚟嘅。咁入到去間房做咩咧？叫個病人好似生仔咁啦，有男人嚟噶，咁啊瞓喺張牀度，嗰張牀咧就有個即係鋪滿曬膠紙啦，咁佢做咩呢？原來坐暖咗兩包鹽水啊，嗰啲鹽水，咁咧就叫個病人好似生仔咁兩腳動起啦，就塞落佢個屎窟窿嗰度，咁之後咧就加壓泵入去，咁一泵入去嘅時候，你忍住一陣啊，咁又掹開佢，叫個病人用力啦，哇！屌我老母，嗰啲屎水係啪一聲，我話俾你聽。哇！我真係乜撚嘢環境都見過，好彩佢叫我穿兩件防疫袍，佢正啊，戴撚咗個面罩喎，我都戴撚埋啦。佢戴面罩裏面有個眼罩，我冇戴啊！屌佢老母，嗰啲屎水即刻係彈落去件衫嗰度咧，一粒埋我見到喺件衫度，反彈喺我個防護鏡後面，離我個眼鏡只有1cm 咁近。哇！我屌佢老母啊！我知得我戴撚翻個眼鏡啦，我屌佢老母閪！哇！嗰啲屎水係爆撚到好似煙花咁撚樣。哇！佢爆撚完一篤啦～佢話：我俾人講，你清曬未啊？我塊面都青青地啊，大佬！佢同我講：喂，阿 Sir， 我哋幫幫手，仲要泵多兩波，我唔撚係喎！屌你，你做一出聲，我做多啲防備啊，大佬！我出到嚟，個病人係清撚曬啦，成條腸清撚曬，我話俾你聽，上身冇嘢，我下身條褲滿撚曬屎花，我而家先知咩叫爆屎花，卒之係犧牲一條褲，屌佢老母係！哇！你諗下一個人，佢谷撚行放屁加屎水，哇！喺你前面爆出嚟啊，大佬！ 點解要咁做呢？ 清曬腸裏邊嘢。 全部照腸鏡嘅人都要做呢樣嘢。 係啊，因為真係要即係裏邊清得佢企企理理，如果唔係佢點崩啲喺落你條腸度啊？ 我記得咧，以前咧，我細個做咧做啲基佬雜誌嘅時候咧，咁佢哋咧講啲基佬有一輪咧就中意洗腸嘅，咁然後咧就我記得嗰時候咧就入到一間嘢咧就好多香薰嘅，即係咧， 哇咁啊肯定好撚臭啦喎， 好多香薰，咁咧啲 style 即係入到去梗係啲中環嘅高級嗰啲 style 咁樣。咁然後咧，佢話好多名人咧，因為個即係都係冇，即係因為便秘啊，所以咧就會去嗰度 洗腸， 係即係佢哋嗰時候係咪叫洗腸灌腸 啊？我唔記得啦。總之嗰陣時候好多名人去噶，但係其實好危險噶，屌洗得乾。 我後來又試過有人出咗事啊，又 洗爆啊嘛。 其實係咪好事嚟嘅呢件事？ 壓力大咪洗一粒腸咯，條腸。其實講真一句啊，你洗腸就係話你清一啲垃圾出嚟，但係腸裏邊有好多益生菌嘅，咁你。 你咁樣梗係唔健康啦，最好就係自己有得屙啦。因為嗱，糞便咧其實塞糞便咧會死人嘅。咁你四五日唔去咧，唔去得多會釘過，因為甲烷中毒啊。血裏邊咧，因為甲烷落喺血裏邊啊，唔知叫變咗乜鳩嘢咧，好易血中毒死噶。咁所以咧，儘量叫啲即係我哋叫啲人去多啲廁所啊。咁去唔到廁所，第一你又口臭啦，屌你老尾！第二樣嘢，你聽日屙篤屎啊，屌你我嚟做生化武器啊啱啊！屌你老尾，閪運你去美國打伊拉克，屌你老尾！ 同埋好硬好多噶嘛， 好硬噶，屌篤屎，因為吸曬水啊嘛條腸。其實即係正常去就最好噶啦。你一日你如果係蔬果食得多嘅話，其實一日你應該都有一次或者至兩次去到嘅。咁我自己都有一至兩次去到嘅。 我而家就可以即係呢排戇鳩鳩咗，揈又令咁樣，咪可以去一至兩次咯。 唔係，同埋食多啲生果咯。食多啲生果同飲多啲水，因為去廁所其實大便係對人咧就真係好健康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你唔去其實好撚對自己身體好唔好嘅。咁啊，前排我睇有個交論就係靚女都會屙屎，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高登。高登交論啊嘛，咁就話有一個僆仔就暗戀個 Miss， 咁啊個 Miss 好靚女嘅，點知佢嗰日去殘次嘅時候，個 Miss 衝出嚟，佢衝入去，咁見個殘次有啲屎花喺度，咁佢就對個 Miss 冇曬胃口，原來靚女都要屙屎，嗰啲靚女唔屙屎嘅咩？人類嚟啊，屌你，哺乳類動物嚟噶嘛，仆街，屌你老味，佢係哺乳類動物就屙屎噶啦，大佬啊，佢有食有屙啊，大哥，即係你有出先有入噶，同埋而家咧，我哋要求個廁所咧。即係屋企啊！我唔知道你屋企要求嘅廁所係咪一樣嘢。第一要冇味先啦嚇，第二樣嘢洗得好乾淨。第三你屙開嗰塊廁所板，屌你老味，真係屙開有感情啫！你一坐落去，屌你老味，嗰塊廁所板唔撚對點，你都覺得哇！屌你屙得好撚。 哇！你有冇見過以前咧？冬天咧，咪有一隻。即係以前冇咁先進噶，即係冇話暖咗個廁所板咁樣。 有個廁所套啊嘛，屌你嗰塊廁所套全塊屎嚟，屌你個閪！ 嗰塊真係恐怖啊！ 我有一次去人哋屋企，我話俾你聽，個撚樣嗰塊廁所板，佢又唔邋遢喎，佢兩公婆，屌你老味，嗰塊廁所板上面嗰個套啊，係滿曬屎跡啊！ 唔係屎汁， 屎汁，屎汁啊！哇！屌你老味，你真係點去啊，大哥？ 哇！ 洗洗佢啊，大哥！ 真係好撚恐怖！ 屌，即係你，即係嗰種恐怖情況咧，而得屌你老味喺佢個廳度屙啊！屌！ 但係冬天屙屎係好鬼大鑊嘅啫。 冬天屙屎啊！屌你翻工咪大鑊啲咯！屌塊廁所板又凍，屋企都冇咁大鑊，屋企開暖爐屙屌。同埋即係有一樣嘢反映到一個人嗰個經濟狀況。一個人，我有一日就喺呢個西鐵站朝頭早翻嘢啊，翻完嘢放工啊，咁啊大約七點零鐘八點鐘咁。咁我去西鐵站入邊嗰個廁所，一入去，屌你老味排隊等廁格，我諗都有五個人排隊到啊！咁嗰啲人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勞動階層嘅碌嚟嘅，睇個樣都。咁等廁格做咩咧？屙尿喺出邊屙咗啦，做咩屙屎咯？咁證明一樣嘢係咩咧？一係你屋企冇廁所，嗱，一係你翻工屋企冇廁所，一係屋企就好撚多人爭廁所。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同一個時間一齊出門口，屋企有四個人或者五個人。嗱，翻學翻工，咪係咯，屌你爭廁所咯，咪、你刷牙嗰、那個，屌你又唔知去邊度刷，屌你一個又話要急屎屙啊先翻工，你點屙啫？所以嗰陣時個衝突好緊要喎、 啊。哦，以前就咩咯？我譬如話，我以前住健身村噶嘛，你知啦。嘅時候，如果真係 worst case， 咪話，落街屙咁樣。咁咪落，即係你尿啊，忍到十零分鐘嘅，咪落去樓下街市個廁所屙咯。 好撚邋遢喎。 係啊，或者去寶田嗰個公園度屙咯。係啊，咁你行多兩步屎係忍到嘅，即係屎唔會話即刻要屙出嚟咁樣啊嘛，所以 O K 嘅。 所以我買呢間屋之前，阿寶寶龍同我都有個協定，因為我哋好怕爭廁所啊，一定要有兩個廁所係每人一格，即係一定嘅密一樣嘢就係我唔中意同人爭廁所，所以嗰上一集講老人院，屌你！你叫我老咗老人院住，我屌你個屎忽窿啦！即係有個獨立廁所俾我就得。即係廁所一定要獨立嘅，你見你而家去嗰個咪我嘅咯，寶寶龍都係佢自己噶嘛。咁我哋自己處理翻自己廁所啲嘢嘅，咁啊大家互不相干嘅。即係廁所一定要獨立嘅，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是，喂大佬啊，屌你翻工已經好撚趕嘅啦，撞一齊逼入一格廁所嗰度，屌你老味，我就話要屙屎，另外一個急咁點啊？屙落浴缸啊！屌你老味點沖啊？ 我以前都會喎，即係以前好笑喎，即係咧。即係如果是個 partner， 即係話一個 friend 咁樣喺個廁所嗰度，咁你有時朝頭早啲人又唔知睇書啊乜啊，沖下塵啊咁樣， 咁我唔一定要屙屎嘅。 啊， 咁我 屙尿買浴缸啊嘛。 唔係浴缸，咁佢閂埋咗廁所門噶啦嘛。喺廚房屙落個洗手盆。 係啊係啊 係 啊。 誒，屙完之後咪開水咁樣。跟住然後洗手個面行出行埋出街，佢話：咦，點解你可以走嘅？佢話：誒，屌，咪屙住屙完咪走咯，屌！ 因為好撚惡劣就屌你老尾，即係屋企咧，我最恐怖一樣嘢係咩咧？或者我自己最憎係咩咧？爭廁所咯！你有啲沖涼沖，好似寶寶龍咧，屌你老尾，沖一個鐘先出嚟噶嘛！你急屎你就屙撚啊！屌！ 唉，所以其實屙屎真係本身係一個都幾大嘅享受嚟嘅。 係。 係啊，即係咧，你覺得好似將啲唔好嘅嘢咧排走咗。 同埋屙屎個環境反映出你個人嗰個嘅經濟狀況嘅，其實好好反映到你噶啦。翻工屙嘅，肯定你真係趕撚到阿媽唔認得噶啦。除非係加班咯，屌加班嗰陣時個師傅教做咩咧？喂阿狗加班第一樣嘢做咩？屙個屎先，屌你屙個加班屎，屌你老味牙撚咗啲時間先，咁你咪可以做短啲啦，屌你啲嘢。 同埋以前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真係驚啊！即係你譬如話初頭出嚟做嘢喺啲洋人公司度咧，好眼瞓，好眼瞓，因為翻工有時你知食完飯㗎啦，晏晝真係攰啊嘛，跟住然後咧你又想瞓覺喎，又瞓唔到喎。咁揾地方急差，咁扮屙屎咯。 系啊， 我通常屙廁所瞓十分鐘咁樣行翻。 十分鐘瞓到？ 瞓一瞓啊，即係你一定要，去瞓一瞓，瞓一瞓，起身再做嘢咁樣。 啊，唔係好乾淨啊個廁所。 咁啊，公司廁所 OK 嘅，啲洋人廁所嚟啊嘛。 屌你！我以前做假牙關公司個廁所啊，你係踎唔到落去，佢有個塔，但係你係坐唔低嘅。屌你！個塔一閂門就頂撚住你個面㗎啦！屌你點踎啫？屌你！你踎又唔得，坐又唔得，企喺度咯。你叫佢企喺度屙屎未啊？屌你！個老細都唔知咪突撚登，屌佢老母！呢啲啊防止啲員工屙屎，你咁樣坐唔低，屌你！真係好撚賤格呢撲街真係屌！ 啊不過如果嗰啲其實咧便秘嗰啲味嘢咧，其實係咪真係同淨係同你個飲食習慣有關？ 唔關事嘅，壓力習慣都有關嘅。即係你長期處於壓力狀態，或者你根本長期出街，譬如邊啲人最易便秘咧？你做 sales 嗰啲周街行，邊有屙啫？ 即係你其實個腦會自己會放個 message 出嚟，叫你 唔好 屙住， 唔好屙住，唔好屙住，唔好屙住，屌你唔好屙住，唔好屙住，咪真係唔好屙咯！屌，有啲你著曬老西，譬如嗰陣時咧，最撚恐怖一份工係咩咧？我話個大個一定唔會做嘅。嗰陣時我老豆咧做啲工廠㗎嘛，咁咧就開嗰啲濕膠工廠嘅嗰啲啤嘢嗰啲五金鋪。咁咧佢有啲人咧就拎住啲解油啊嚟賣解油。咁咧就要著到西裝咁啊，都要著奧米加嘅牌子。咁你著到奧米加牌子咁，屌你嚟到賣解油，你揸住嗰箱解油，因為佢同我老豆都好 friend 嘅，咁佢就將啲解油擺喺我老豆度，咁啊唔使得咁多板俾人睇啊。咁你揸住幾樽都好撚重噶啲板解油，你都知嗰個密度好高啊。你揸住十樽，屌都係重量嚟噶，佢有男有女啊。哇！我見嗰個小姐啊，真係慘。你諗下行工廠區火炭幾撚大嗰度？你行撚曬啲廠，你揾個廁所，我唔知道你去過工廠佢啲廁所未啊？我屌佢老母啊！哇！屌你啲屎啊！真係啲撚樣屙屎，佢係喺個門口嘅，佢唔係入個廁所，佢喺個廁所個門口喎。哇！你入撚到好似狗，真係好似啲狗咁撚樣成，啲撲街周地屙，屌你老尾，係幾撚核撚突啊！ 咁就係我阿爸以前喺工廠就有個好處嘅。成個廁所係日濕廁嚟嘅。咩意思呢？即係咧，好多人咧收工嘅時候咧，或者咧唔知做下嘢食完飯咧，都有人入去沖涼嘅喎。即係夏天有時咧，你之前就冇個冷氣廠房。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想個人工廠啲，咪沖個涼咯。咁沖涼嘅時候咧， 啲撲街咪喺沖涼房度屙咯。 佢唔係喎，即係咧啲人咧好自然咁樣咧，你知男人啲廁所咧。其實男人個個都滴尿嘅，即係啲尿一定會有幾滴喺個廁所啊。咁你出街屙尿，你冇咁乖啊，坐低屙啊，望鳩啊，係咪先？咁所以啲人屙完即係沖完涼嘅時候咧， 攞啲水沖沖佢， 就沖埋個廁所。咁你有時咧，我以前都有翻我辦公室，你佢見到有人拎個刷咧喺個地下刷刷刷刷刷咁樣嘅， 係咁好㗎。 咁因為我阿爸嗰啲係女工多啊，好多都係，咁你得幾個馬佬咁樣嘅。係啊，咁你女人就唔會話即係中間佢嚟沖涼啊，費事啲阿爸攞喺度打飛機啊嘛。通常喺馬路沖嘅，你見到啲馬路沖完涼之後咧，通常都會刷刷個廁所，因為通常都係啲女人用翻嘛。 哦，咁啊，幾穩陣。唔係，但係你嗰格廁所係咪喺自己嗰個公司裏邊㗎？ 喺工廠入邊嘅。 梗係唔係啦？屌你，我哋嗰啲廁所喺出邊嗰啲啊。 好原始嗰只。 係啊。 因 一踎低啊，下邊裝到個春袋嗰啲啊！ 屌我諗乜邋遢到啊！我屌我諗乜你點屙啫嗰啲屌！ 真係以前真係好惡劣嘅呢啲。 火炭嗰啲哇！我真係我諗你做嗰啲工啊！屌你諗乜便秘一年都似，屌你諗乜點屙啫？又冇廁所啊！你火炭嗰啲工廠大附近。 咩嘅？好容易，好容易投降嘅。你去到個環境你焗屙噶啦，係咪先？ 哇！我真係屙唔到啊，大佬！屌你屙尿都屙唔到啦，咪屙屎啊，大哥！屌。 所以我都慶幸而家成日周圍走嘅時候咧，咁啊有咩屙屎嘅時候咧，唉，一定係考慮大商場。 啱啊！大商場、大酒店。 你發唔發而家啲大商場咧已經有啲進步咧？ 啊！ 有一期就出過有啲紙粒嘅。 紙粒。 有個紙粒咁。 哦，係啊，係啊，笠住個廁所板。 咁後來咧，呢個粒咧。都冇咗啦！而家咧就直接咧有一樽消毒藥水喺入邊，即係有個咁樣撳撳完之後咧，就佢裏邊教埋你噶啦。 哦，原方 係啦，咁你咧就揾啲有個棉花咁樣黐完落去之後咧，你自己清潔咗佢。喂，好先進啦，我覺得係咪先？咁幾好，我覺得。 係 啊。 都算係咁噶啦，屌！ 所以日本仔係最之正，呢啲廁所用有發現。仲可以讀龍磚， 唔係因為你一個廁所反映到你嗰、那個、地方啊，嗰、那個嘅文，嗰、那個嘅唔係文化，係嗰、那個有錢嘅水平去到邊 啊？你嗰啲日本仔會唔會咧一路有個喂揾條水柱射住屎窟窿一路前面打飛機咁 啊？咁啊唔知啊，屌你，我覺得唔係哇嘅，屌我自己就打唔出啦，屌後 生唔同啊，屌而家吹都唔出嚟唔射啦，係咪？ 屌你老味！我嗰次我有一個即係講起啲核突廁所，大家仲未執㗎呢個商場，我介紹大家去下。嗰陣時我學吉他喺嗰、那個啊嗰條叫乜撚嘢村啊？深水埗上面嗰條叫咩村啊？ 田白田。 白田白田商場嗰度，大家去下個廁所包你。屌你老味，有深刻感受。 所以食好住好玩好瞓好啊，最但係屙好都好緊要。 屙好緊要啊！真係屌！你一間屋企裏邊啊，你個廁所企你都爭好遠啊！屌！我有一次去人哋屋企，嗱真係，即係而家唔知係咪即係滋整咗啊？嗰、那個老友就即係屋企都幾多人口嘅，咁我屋企個廁所屌你最多啊邋遢啲啫，屌都唔至於有陣臭味啊屌！咁啊佢屋企人口多啲，住嗰啲公共屋邨嘅，我一入到個廁所，我本來想屙屙尿啫，屌你老味，我出翻去我話喂我攞落商場食口煙先。哇！屌我老母真係，裏邊晾撚曬佢阿爸阿媽嗰啲薄褸底褲啦已經。咁咧佢阿爸掛撚咗條底褲喺我哋抹手，屌你！嗰啲洗淨咗嘅佢話嚇，洗淨咗唔要嘅。但係你對人都唔係咁啊！你掛條爛嘅抹手布都好啊，你掛條底褲喺度，屌你老味！佢話洗淨噶啦咁樣，咁你都唔好用嘅大哥。你掛你家姐嗰條啊話啫，屌你個閪！你掛你阿爸嗰條，你掛你家姐嗰條屎啊嘛！屌你個閪！ 真係唔夠布。 哇！屌你！我即刻落商場，我話喂阿輝由我食口煙啊！屌你！真係搞唔撚掂啊！ 好啦， 唉，繼續 玩到 啦。 夠唔夠時間？